晨光不起，晚星不飞，或许因着了你，从今天起到天枯死，愿永远为你悲，灵魂全已属你，无年期，来年来世也想再会你，化作雪点，我紧竭力皮，都想飘向你心扉，灵魂全已属你，无年期，难忘怀你，我虽千疮百孔，都爱着你，只因心中你没死。